身拥挤城市迷失了路，你下楼人山人海错过，抬头天空还是迷惑，原来我们都寂寞，生命中注定在一起的人，多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遇见记忆中看过的微笑，恋人街角亲吻拥抱，孤单的人哪里逃，我知道你也在寻找想象中幸福的味道，时间让人如此渺小，转眼就要变老，我们相爱好不好，转眼就要变老，我们相爱好不好？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，他都很有人缘，一张幽默风趣的笑脸让人是倍感亲切。演出时他和老搭档李增瑞互为映衬，相得益彰，他就是著名相声演员王千祥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王毅。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，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相声名家王千祥的小故事。王千祥的父亲曾与北京戏曲界曲艺界的几位名演员都有较深的交情，并且呢也是一位京剧迷曲艺迷。王千祥幼年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爱说爱唱，他的模仿能力很强，听到的那都能记下来。上世纪50年代，王千祥随父母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，在这里呢王千祥第一次登台表演了相声。那时他的父亲写了两段相声，内容是歌颂草原钢城包头，父子俩同台演出，父亲呢给他捧哏，很得听众的赞赏，曾经多次获奖。说完了王千祥第一次登台说相声的故事，我们来欣赏一段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片段《风灾》。